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各位好啊，又再听这个的今日讲古仔这个网台半财经节目啊，去到第12集。 是啦。 今日的主题就不是很古仔的啊。我 revise 翻上个礼拜先，咁第二节就真係唔好得，第二节真係我都讲到乱晒、因为第一节已经好复杂嘅嘢，又要简单化又要组织化去呢，咁一时个脑转唔切呢，去到第二节呢就开始乱咗啦。 唔紧要。 咁、最紧要都系一个 message 嘅啫，就係话呢个世上呢就冇一个完美嘅制度嘅。 嗯。 係咪冇一个完美嘅制度。咁呢样嘢亦都大家介绍出戏俾大家啦，就叫向政府说不啦。亦都系讲紧即系何谓一个政治嘅制度，同埋一个政治制度嘅形成，究竟背后会有几多麻乜烦嘅嘢喺度嘅。咁啊，联系汇率亦都系嘅，咁啊后边即系形成咗个联系汇率，已经用咗几廿年啦。个制度本身有好有唔好，咁但系制度本身唔系一个问题嚟嘅，最主要就系话咧，即系股市一个好多面嘅镜子，最主要个 point 就系、外围嘅炒家一定要揾到对手先至有得玩，外围嘅炒家唔会揾你个制度嘅缺陷同你对到嘅。你怼冧咗个外围嘅制度，嗰、那个制度嘅话咧，对佢嚟讲系冇乜意思嘅。佢一定要揾到炒家。咁啊，当年我系即系上集咁讲啦，当年揾到一个最完美嘅炒家就系老董啦。最完美嘅对手老董啦，咁啊，因为老董真系懵到不得了啊嘛，咁啊，一系 sure win 嘅，咁啊，所以今日即系其实今日个节目就唔系讲翻，唔系再讲呢样嘢啦，再讲我会死噶啦，大佬，真系会死嘅， 死 啊，咁就讲一讲就系上个礼拜，如果你听网台大典，亦都系上个礼拜一百户上嚟嗰集， 冇错。 上个礼拜好似隔得好远咁样，可能中间礼拜三放咗日假，搞到我好似过咗两个礼拜咁样。 乱晒龙啲时间。 喺啲时间，我啲时间记忆错晒呢排。 嗯。 咁啊，百户上咗嚟啦，讲下即係啲网台财经节目啦。咁啊，佢有好多佢有啲意见俾啲网台财经节目啊，佢亦都系一个好资深啊。咁啊，小米亦都即係我第一日，我基本上第一次见阿百户同埋小米。小米原来都是一个即系对网台财经节目好有理念嘅一个人啦，可以咁讲，好有理念，想喺呢方面咧，即系做多啲，或者系个影响力做得大啲咁嘅人，咁啊非常之正确嘅，我觉得即系非常之正确。咁啊，因为点解你问啲股民又好，你问啲亲戚朋友都好，佢我谂十个会八个会觉得网台嘅财经节目都系哗众取宠嘅啫，爆下粗啊，讲下是非啊，啲咁嘅地方。咁但其实就唔一定系嘅，网台财经节目其实亦都系可以 review 咗一个市场嘅实况出嚟，呢样嘢确实系真。咁即系 我總括一下咯，即係譬如咁講，即係主流財經節目我做好多啦。 係 嚇、啊，主流財經節目你喺香港裏邊，你揾唔到一個人個 airtime 係高過我噶啦。嚇、啊、咁，因為冇人會好似我咁白痴做咁多嘅。嚇、啊，我已經做到死噶啦，即係大氣節目。 你做幾多啊？ 嗱、啊，我禮拜一做有線啦，夜晚，跟住之後十一點幾就做網上嗰個啦，嚇、嗯啊、網上個網台啦。啊，咁禮拜二就做有線啦， 嗯， 禮拜三就撲直㗎喇，我就禮拜三就做呢個嘅無線、有線、鳳凰衛視同埋撈啦，禮拜四就做有線啦，禮拜五就做無線，做呢個嘅澳亞衛視啦，啊，咁啊真係好賴嘢嘅呢鑊嘢，真係好賴嘢，禮拜六啊有時要做埋新城添啦，啊，咁就主流媒體同網財媒體嘅財經節目有乜分別呢、 嗯、 形式上當然有好大分別啦， 係 咪先？咁、嗯、你睇下白戶啊，或者沈大師啊，做網台節目基本上無人駕駛咁樣，乒乓中意架車衝去邊都得，講乜都得啊，好 free 嘅。咁、嗯、你主流節目有啲而家都係咁樣嘅， 係、 啊、都係會話誒、哎、大家自由開放、嗯、啊，你中阿的你中意講咩嘅，你就講咩啦，你總之你唔好講粗口啦，嚇嚇咁你講乜都得，或者你唔好講啲好踩界嘅嘢啦， 冇錯 嚇。咁而家都有啲咁嘅節目，咁但係始終都係少數、 嗯， 始終都係少數。咁一般 general 嘅一啲嘅主流嘅財經節目都係一個好有編輯形式嘅節目啦，嚇、 嗯 啊。阿的啊，第一節咧你就講啲乜乜乜，啊第二節咧就講邊只邊只邊只，第三節咧你就點樣點樣點樣。咁你知道一個鐘頭嘅財經節目分開四節，每節十五分鐘。譬如撈嗰啲啊廣告多咧，咁基本上你每節得十分鐘嘅啫。嚇、 嗯 啊，你十分鐘你講一間公司出嚟，你基本上唔夠講嘅。 係啊， 你最多都係講下啊間公司咧係做鋁嘅，咁佢就唔係做上游嘅鋁啦，佢係做下游鋁製成。品啦、啊，咁啊个市场就好大噶啦，点点点点点点，吓、啊、咁你都系咁嘅做法，咁啊到最后咧，当然就系大家就知道就系拍个目标价，就拍个指蚀价，吓咁啊呢只、啊、股就系中线就可以持有嘅，短线咧就会略为波幅，就略为波动啲，长线咧即系睇下管理层够唔够诚恳啊，咁样 blah blah 咁嘅嘢，大家做嘅方法都系差唔多，个路线亦都系差唔多，到最后咁啊，梗系会有家庭电话。家庭觀眾打電話嚟嘅，嚇咁啊，即係你睇有睇個節目都知噶啦，我唔係好答到好多家庭電話，一節啊最多頂籠都係答一個嘅啫，因為點解咧？即係本來嗰節嘅內容都唔夠講嘅，嚇、 嗯 啊、你叫我講，你整嘅蒙古能源叫我講，我講一個鐘頭都得啦，你叫我十分鐘，再除咗同你講蒙古能源係做煤嘅之外，有咩講啫？係咪？我十分鐘唔會講好多嘢。咁呢主流節目本身財經節目嘅本身嘅一啲嘅缺陷嚟嘅，係形式上邊嘅缺陷嚟嘅。咁但係你對於啲普羅觀眾嚟講，係咪一個好大問題咧？ 又唔係喎， 又唔係一個好大問題。 係咯， 係佢最主要都係你個目標價同埋指示價嘅啫。 係咯， 嚇、啊、你之前講咩廢話，你講啲即係好學術性又好，好理論性又好，好爆料性都好，佢決定，即係基本上興趣不大。 其實你聽有線啊，唔係聽你睇有線啊，或者 Now TV 嘅財經節目，特別係講股市嗰啲，或者講個別股價嘅時候嗰啲咧，就會知道好多時都牙，即係唔好話用牙啦，好多成個節目裏頭用咗好多時間，其實就係家庭觀眾打電話問嘅問題。 係啊， 而某程度上其實佢。是我成日都覺得嘅，係嗰班人打上嚟，其實主要都係求心安理得嘅啫。 係㗎，係㗎。 即係佢問你嗱，例如喂，耀川只工行得唔得啊？跟住打冇問題，揸住 跌緊㗎啦，打幾好㗎呢只 咩錢入啊？六個二入喎，而家四個六喎，點算啊？咁計長遠嚟講， 揸下先咯。 係啦，間公司好穩陣嘅，哦咁啊揸啦 ，OK。就算佢唔得都好啦 ，OK。例如唔知邊只八仔啦，得唔得？唔得 ，OK。由一蚊跌到幾仙都好，話咗哇唔得，好難搞喎。咁我。输咁多点啊？都系走啦。跟住佢咧，听完之后，都系炸咗佢先。 我唔怕，你咪同佢讲咯，迟啲佢一百合一，有一只系啦。 一百合一咁你咁你唔好計估數嗰啲嘢啦，股價都做好好噶啦嗰陣，即刻見家鄉嘅股價，但係股數啊少咗好多啦。咁啊係噶，呢啲都係一啲嘅傳統嘅財經節目做嘅嘢。 入廟拜神咁樣啫嘛。 係啦，最主要即係佢哋好標榜一個分析啦。即係譬如係歐洲減息嘅話，的點睇啊？哦，歐洲減息咧，因為你睇到西德嗰啲嘅德國嗰啲經濟數據啊，相對比較差。 係啦。 嚇咁啊，哔哩吧啦，所以佢哋咪減息咯咁樣。係。就係咁樣。咁但係呢啲係咪有一個好大嘅啟發性咧？ 冇。 係啦。咁就算講咗啲好前瞻嘅嘢出嚟啊，原來咧德國咧見到之前個數據好差，咁佢都驚咧嚟緊個數據都差，所以佢減息。咁所以咧個前瞻性就係咧嚟緊德國啲經濟數據咧都會差㗎啦。咁冇意思㗎。咁講呢啲咁嘅嘢，即係意義不大啦，唔好話冇意思，意義不大。咁但係即係普羅嘅觀眾嚟講咧，都係接受嘅。呢啲模式係接受。如果你你调翻转个另一个讲法，喂，点解阿的点解德国减息啊？哇，你讲好多啲阴谋论啊，或者政治上边嘅嘢啊，或者系即系啲国际资金流啊，讲到好复杂啊，都可以话俾你听，啲观众一头雾水， 系 跟住就会闹你噶啦， 系 哇，这人哋减息梗系经济差减息噶啦，你讲咁多啲嘢做乜鬼啫？都搞到我头都晕埋。又唔话俾我听个期指跟住会升定跌咁样，有鬼用咩咁样吓？咁呢啲系一个主流嘅财经节目嘅模式咧嘅缺陷嚟嘅，我认为系。咁当然你会有啲财经演员会做得比较好少少，有啲会做得比较平板少少，有啲会做得比较废话啲，咁咪确实系会有。咁但系你要知道喺财经演员界里边咧，其实冇乜几多人用嘅啫。 系 吓，你数数埋埋，其实真系可以上到台嘅十个都唔够噶。 系 吓。咁但係你數一數而家啦，嗱 ，Now 有全日嘅財經節目，K 寶有全日嘅財經節目，無線嘅高清台有全日財經節目，你唔好計其他嗰啲電台啦，譬如新城啊、商台咧，商台都少嘅，新城有一個咧又係，咁你諗下有咁多個廿即係標榜住開市到收市都有人講嘢嘅財經節目，而得個十個八個人俾你揀嘅話，我哋就要踢到做到死嘅， 係， 我哋做到死嘅，因為財經節目同網台節目嘅主持人或者嘉賓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就係話財經節目嘅主持人，你始終你第一樣你唔好講名氣名氣先啦，第一樣嘢就係話嗰個電台係對你有信心， 係 嚇對你有信心，你坐咗喺度應該基本上成個節目冇問題噶啦，你識得玩佢個遊戲，佢放心俾你玩佢個遊戲 ，OK 嘅嚇。咁如果你拎個新人出嚟嘅話，賴嘢㗎喎。 係啊。 阿白戶上個禮拜我現場觀眾嚟㗎，現場聽眾啊，我佢都講就係話開頭嘅時候佢都震㗎嘛，佢都亂㗎嘛，試過好長時間 dead air 㗎嘛。咁你試下喺做一個嘅大眾傳媒裏面你 dead air 呢，基本上係死罪。 死緊㗎。係啊。 基本上係死罪嚟嘅，咁個主持如果唔夠經驗同你執嘅話咧，就賴嘢噶啦。跟住後面個監製，你喺耳仔度聽到個監製係咁少噶啦。喂，快啲講嘢啊！喂，唔好諗咁多嘢啦， 講啦， 求其啦， 係啦，噏出嚟啦，報價都好， 你報價又好乜鬼都好，你講啦。個嘉賓停咗喺度，你就要講噶啦。咁個主持啲靚妹小妹妹唔識執生嘅，就賴嘢啦。咁因為即係你話一個大眾傳媒裏面嘅，我哋叫嘉賓啦，我哋叫嘉賓啦，咁大師嗰啲當然係高級啲，叫 大 巨星啦。有啲姓有啲姓陸嗰啲咧，咁嗰啲已經係神一級噶啦，係嗰啲冇得講噶啦。咁亦都好多，即係你知道大眾傳媒好多規條你要遵守，其實越嚟越少啦，以前係多啲。即係譬如咁講，大鑊都唔講得㗎。你喺新城裏面唔講得大鑊㗎。你無線 OK 嘅，無線 OK， 其他都而家都 OK， 但係新城到而家都係唔可以講大鑊㗎。一講大鑊呢，你做完個節目呢，有人會同你傾偈㗎啦。因為我新城嗰陣時之前做好長時間嘅節目。因為點解呢，你上維基睇下有冇大鑊嗰啲解碼啦。大鑊係講緊以前一單嘅風化案，咁好似係強姦定輪奸案咁樣，咁啲輪奸犯就用呢個大鑊嚟到講就開飯咁樣嘅意思啦，咁所以唔俾講嘅，咁但係網台啊，梗係俾講啦， 梗係啦， 何止大鑊嘅，中間加個字都仲得，中前中後加個字都仲得，咁呢啲又係即係不明文嘅潛規則嚟。咁網台亦都係唔需要遵守。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做大眾傳媒，即係 普通 on air 嘅传媒嘅话，其实可以玩到嘅范围唔系话好多嘅。 嗯，分享少少啊，做一啲主持嘅经验啊，即系财经节目上。咁其实又要咁讲嘅系，好多其实喺做惯大众媒体嘅电视或者电台嘅财经节目主持咧，其实好难可以套翻落去做到一个网上嘅节目里头嘅财经主持。 冇人听噶。 几样嘢，第一样嘢系乜呢？首先，因为其实好多时大众传媒都系咩？有广告嘅时间喺度，有两三分钟嘅时间。Around 其实一节系正如头先， 咁唔关人哋事嘅，系你哋冇广告啫。 系，咁呢个系网台特色啊嘛。咁但系好多时就系咩呢？会有十分可能一节系 Around 十分钟，另外一节系十二分钟度嘅啫。你哋讲得少，佢亦都问都问得少。OK， 咁佢中间有大约分零钟嘅广告可以咩？佢仲可以补充佢自己资料挨落去第二 part 度啊，即系所谓嘅另外一个四分之一嘅。时间里头，但系网台唔同嘅网台系咩？就系、是、话，第一你系冇得停嘅 ，OK。第二，即系当然你可以话喂。你可以后期剪咗佢啫，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嘅就係你要直踩呀，可能 at least 直踩你要踩廿七分钟嘅 ,ok。咁个主持就要咩呢？不断咁问啦，咁直至到呢插到个嘉宾死啦 ,ok。要榨乾到个嘉宾呕尽晒 ,ok。如果佢冇料，即係佢唔够料嘅时候，唔够问题系咩呢？就一定要听住个嘉宾去讲乜嘅，就从中喺度撩啦 ,ok。咁呢个系咩呢？呢个就係呢，你跳返落去呢，好多其实做电视或者电台嘅主持呢，套返落去网上做嘅时候呢，佢哋系唔识呢一样嘢嘅。因为佢哋好跟稿读啊，好多时就系话好多时就系话个监制同佢倾完之后，哦，今日讲 topic one、topic two， 第二 part 翻嚟讲 topic three、topic four 咁计，唔同呢、這个咧，佢就哦，哇，咁 OK 啦，佢习惯咗呢个模式。但系我哋做呢啲网上嘅时候咧，就唔同嘅系咩咧？喂，耀珠，讲下内地经济啊，可能你扮一声就会赖到去欧洲嗰方面噶， 系啦， 跟住讲一讲就会可能有 游咗噶啦， 系啦，可能会有人问翻你，喂，香港政府嗰一亿捐俾内地点样影响到啊？ 系啦， 咁你会带到散晒嘅，咁啊在于咧就系啲主持咧就会好唔适应嘅。 呢样嘢绝对系嘅，咁所以就主持嘅质素亦都系好控制到成个节目嗰、那个。 流程 嗰、那个流程啦，同埋即係可观性㗎。咁当然即係对于好多观众嚟讲，即係一个财经节目嘅可观性其实有好多类别啦。第一样啱讲过你个目标价啦，或者你个心理辅导能力啦， 之 前有啲咁讲。喂，我唔知几多钱买咗隻8078咁样，而家得返6个先点算啦，咁你辅导下佢囉。冧嘅咁啲人咪赞你囉。你讲得好直接嘅，你买得8078预咗死㗎啦，咁你讲得直接你咪濑嘢囉。啲人话咩呀嗰陣时好劲㗎嘛。唉，梗係有啲唔知咩人喺度搞乱档㗎嘛，先跌到得个几个先㗎嘛。呢隻好嘢嚟㗎嘛，萧生都唔得咩咁样。咁所以你就要第一样嘢啦，呢样嘢。第二样嘢就係个主持嗰个驾驭能力啦。咁你讲得啱嘅，第一因为即係啲财经节目主持呢，即係其实买少见少。有经验嗰啲买少见少。有经验嗰啲主持同我哋 part 呢，我哋好舒服嘅。即係譬如撈嗰啲，我有啲我做咗好多年啦，跟拍佢哋好多年，基寶嗰啲做咗好多年，即係基本上大概，譬如我係主持，我問一個問題，我就知道阿迪你會答咩㗎啦。第二個問題我已經心裏有數，咁你亦都係知道我將會問啲咩，大家會有一個 chit chat 咁嘅關係。咁但係你話啲新進嘅妹妹仔，我唔指名道姓啦，即係有啲確實會係咁樣，就係個監製俾佢睇嗰份稿，即係你要知道，其實我哋係對住個鏡頭，即係鏡頭前邊佢哋係有個電視機，打咗份稿出嚟㗎嘛，咁就照讀咯。今日恒生指数呢就跌咗升咗1000点喎、阿迪啊，请问你点解呢？系咪因为 A 股反弹所以带动到港股呢？咁如果你答嘅嘢唔系因为 A 股反弹带动咗港股、你答佢话系囉黐线嘅个事，咁样夹成1000点就系变态嘅。咁佢系濑嘢㗎啦，因为佢第二条问题个监制俾佢第二条问题一定就系话 A 股，譬如话A 股嚟緊會唔會跌返轉頭，企唔企得穩啦。但你個答案已經唔係 A 股嘛。咁佢第二條問題佢就唔知點樣賴落去。但佢一定要講喎。咁成個形式就好 odd 㗎啦。就都係真係鬥 O 嘴㗎啦。咁佢隔硬問如果係就算你答啲無謂嘢唔係答 A 股，佢都會問你咁如果嚟緊 A 股跌返嘅時候，港股會唔會承受好大壓力呢？ 咁你就搭，譬如搭歐洲，歐洲減息啊嘛，歐洲減息，香港咪升咯，咁樣咁樣，你又唔係諗 A 股，但係第三條問題都係問緊你國內嘅嘢嘅時候咧，成個節目就好奇怪噶啦。咁所以有時你睇到啲節目點解咁奇怪咧，就係咁解嘅啫。係嚇，即係唔係話我哋唔配合嗰個主持，而係。个主持唔配合我哋嘅， 系 吓佢兜唔翻转头， 同埋你又要咁样俾翻个 credit 个主持嘅，因为后边动画房嗰啲嘢全部做好晒图噶嘛，大佬。 即系如果你答佢啊，系咪因为 A 股升所以港股升啊？如果你即刻答佢两个字，唔系，咁佢就趴咗喺度噶啦。 系啊， 咁佢真系 O 嘴嘅对住你。 系啊， 咁啊，所以好嘅有经验嘅节目主持话认识你嘅节目主持系咁紧要就咁嘅原因。 所以我嗱即系。耀尊可能唔方便講啦，但係我其即係批評嘅唔講，但我幾欣賞就係咩咧？無記做交易現場咧， 哦嗰幾個 兩個普通話再加啊，係咪死啦？范巧如係嘛？ 伍嘉文， 男仔就伍嘉文啦，另外有個女 范巧如 係啦，係啦，廣東話同普通話其實四個主持我都覺得 係啦 ，OK 嘅 ，OK 嘅嚇、啊，你覺得國語個主持得啊？我國語個主持我直頭想直頭想講佢好得啦。伍嘉文 系 好得嘅，伍嘉文咧就做开电台，咁、所以咧就佢讲嘢就比较活泼啲。 佢有啲轻松得嚟，佢又有阵时有啲搏接搏位咧做得好几好。 嗱，即系好简单啦，就算你话报十大升幅、十大跌幅嚟讲咧，有啲人会照报嘅啫。今日十大成交，汇丰升咗5毫子，84.5，中移动跌咗2.5，82.7毫咁样，即系会咁报。但系伍嘉文就会讲其他嘢嘅。啊！期指升，所以汇丰咧今日到成交都大，哇、啊！升咗2.5毫，咁样啊！咁但系反为嚟讲咧，嗰、那个 中移动咧 都系大蓝筹，但系就冇受惠到，咁、那个股价跌咗咁样，即系佢会活泼啲，听上嚟就会舒服啲嘅，确实系真系确实会舒服啲嘅。咁啊，搞搞变咗主持，咁其实呢个节目我谂住揾一个靓女主持，即系主持做一集嘉宾嘅，吓咁、但系就。就我唔係揾唔到佢，但係我唔知如果佢上到嚟之後咧，叫佢講乜？因為佢而家就唔係做電台主持嘅電視主持㗎啦，咁啊轉咗即係相關行業嚇，咁啊即係感情生活我又唔可以問啦。咁、但係你哋一定想最想，如果佢喺度嘅話，你一定最想聽㗎啦。咁所以我唔敢揾佢嚇。咁佢亦都係我一個即係我覺得係比較上手比較快嘅一個主持嚟嘅。 係佢 佢初頭入去嗰個台嘅時候做都仲係好生咁，但係好快都係會比較活潑少少嚇，我哋都做得舒服啲嘅。咁呢樣嘢就啱講就係第二個賣點啦，即係電視財經節目第二個賣點就係個主持個樣啦。主持個樣得嘅，我哋講乜都真係冇乜所謂。即係我好發覺呢樣嘢真係嘅。得嘅話咧，就成個節目好冧嘅。嗰日股災都覺得幾好嘅，呢樣嘢真嘅，即係唔係話。话咩啊？咁你要知道，即系观众个就系睇啲节目个心态咯。个心态啦，即系会有啲系观众嘅心态嚟讲，会有啲系真系会听你讲嘅嘢嘅。喺从你里边个口里边咧，系学紧嘢嘅。虽然系真系好有限。咁呢样嘢当然就你可以话系阿清姐胡万清女士带出嚟先啦。咁佢就唔系话求求其其讲只股啊。阿牛打电话上嚟，阿牛生问咩啊？我想问只中国铝业啊，中国铝业咧就系、是、做铝嘅，系国内嘅龙头，亦都系国企股，点样讲啲好 description 嘅嘢，即系啲描述性嘅嘢，跟住咁啊近排股价咧都系比较静啲啦，因为个资源价格都系跌啦，点，所以咧个目标价咧就摆呢度啦，咁啊下边咧个指示价你就要守住啦，咁啊摆边度啦咁样。咁大清姐當然就佢個人個風格就唔係咁樣講啦，因為佢會鬧你啦，叫你阿丑唔好買㗎啦，你買呢啲嘢咪賴嘢囉，咁點解叫你唔好買嗰陣，你睇下中國個經濟而家點啊，你資源價咁嗱，睇下啲鋁價陳人都升啊，啲鋁價都唔升啊，你仲走去買咁樣，咁當中喺呢啲嘅責鬧嘅過程當中，你確實你係會收到一啲嘅另類嘅訊息嘅， 係。 呢樣嘢係真嘅，咁亦都係佢帶咗出嚟，就係話譬如係有線嘅 Money Cafe 啊嗰啲咁嘅節目咧，係另一套嘅節目嘅形式。嗱，你要知道財經節目當然第舊時。 舊以往嚟講就係無線做主導啦， 嗯， 無線做主導，咁啊無線做財經節目，即係你知道無線㗎啦，係咪啊？講嘅嘢即係一定係四平八穩，穩到阿媽都唔認得嗰只就 OK 㗎啦。總之你啲財經節目即係難聽啲咁講，蝕時間嘅啫，嚇，你唔好蝕到我爛咗就得㗎啦，嚇，咁啊跟住多咗啲收費電台嘅時候。咁佢哋就要做得比較標旗立意少少，咁清姐確實喺嗰個時候就走咗出嚟嘅，係走咗出嚟。咁當然因為佢鬧人啦，鬧到自己賴嘢啦而家，係咁但係唔緊要嘅。咁我對阿胡曼清女士都非常之尊敬嘅，我覺得即係你 buy 唔 buy 佢講嘅嘢都好，起碼嚟講第一樣嘢佢做咗自己嘅風格出嚟， 冇錯。 第二樣嘢亦都係佢，亦都係喺嗰個。有成日好多人話佢鬧人咁樣 ，OK， 我假設我哋都當佢係真係鬧人。喺鬧人當中，佢唔係話無端端鬧你嘅， 嗯， 佢都有啲嘅 substance 喺裏面嘅，一啲內容喺裏面嘅，嚇，咁啊，所以即係呢樣嘢又亦都係即係財經節目而家啲一啲嘅演變啦。咁，你話而家主流財經節目嘅演變，去到由以前無線死板，到而家啲收費電台開始活潑咗少少，但係都係某程度上標榜嗰個主持個樣，或者甚至乎有時佢哋啲私生活咁樣，到第三個過程會變成點樣呢？其實我 buy 上個禮拜同阿小米講幾句嘢，我 buy 小米講一樣嘢嘅，就係話。網台嘅節目嘅形式會唔會打咗入去主流媒體裏面，變成主流媒體嘅一個嘅既定嘅財經節目模式呢？ 嗯， 咁所以我哋即係而家開始又會講下即係網台嗰啲嘅模式啦。 我講少少嘢先。借你呢個位度宣傳，我即係琴晚啦，同阿刁文牛食飯啦，我先知道原來無線搞到講漫畫嘅節目，你知唔知啊？ 搞講漫畫， 係同漫畫經常係一 Q 樣嘅嘢嚟嘅。 哦，嗰、那個啊，係我睇個廣告。 係 啊， 我真 係揾阿李思琪講啊嘛。 係啊，一 Q 樣，佢又訪問翻嗰啲人咯。 我唔知點解揾阿李思琪講漫畫咯。 係，但係已經開始套入咗入去咯，即係從呢個角度去睇。 如果你依樣嘢，你要睇下電視嗰個發展啦。你其實 J2 係一個好重要嘅試點嚟。 嗯。 J2 嘅節目形式係好重要嘅試點，佢係介乎於傳統主流媒體同埋網台內容嘅一個嘅混合體嚟嘅。 係， 只係最大嘅區別就係粗口嘅啫。 係， 嚇你點你無論無線點樣放都好，佢都唔會 講粗口嘅， 唔會少你老尾嘅，冇可能嘅呢樣嘢。嚇，咁所以 J2 係一個試點。你如果見到有啲某啲 J2 嘅節目，如果譬如 Big Boys Club 嗰一類啦，某或者在未來嗰兩三年嘅時候，你會發覺佢會接入咗落去嗰個大台嗰度，即係 TVB 裏面。咁，但當然接咗入去 TVB 裏面嘅時候 ，TVB 會將佢變成一張一件乜嘢嘢唔知。咁，但係確實就係喺嗰個策略上邊咧 ，J2 同埋創富方或者係變成一種依個咁嘅交接位嘅一個嘅平台嚟嘅，呢樣嘢係真嘅。咁，你至於你話網台嘅財經節目嚟講，嚟緊個方向會點走呢？咁當然頭先咁講就係話，而家都係標榜一啲即係點講啊？ 政經 係政治啊，經濟啊，跟，住政治經濟撈埋一碟啊，甚至乎一啲嘅爆料性啊，或者係恥笑性啊，或者係另類啲啊風水學説啊學術啊，即係嗰啲咩風水嗰啲命理啊啲咁嘅嘢啦，咁大師嗰啲啦，咁。會多元化好多嘅，係啦，會多元化好多。我唔係話網台財經節目一定係會好過傳統 媒體， 但係網台財經節目確實係對於我哋嚟講啊，我哋呢啲咁嘅 KLF 二打碌嚟講，我哋係會做得舒服啲嘅。 你哋可以真係無人駕駛嚟去 講，無人駕駛，亦都係冇既定嘅模式。譬如我同大師做節目，大師講匯豐，我唔鍾意講匯豐嘅，我轉頭將架車駛咗過去內銀，冇問題嘅。咁即跟住，如果四條友做嘅話，即架車飛來飛去，完全 OK， 方向亦都冇問題嘅。你睇星，我睇跌，乜所謂啫？唔通我拍台咩？咁撲街咩？係咪啊？拍台啲正契弟嚟噶嘛？拍台嗰啲有新女喎， 係啊，我都知啊。 哇！拍台嗰件有料到，拍條女出嚟喎，仲係終於俾佢掹到件叫做 系佢叫明星，咁唔叫明星嘅，叫做喺电视台捞下嘢嘅人啦。有啲料到啊，沟女沟几廿年，终于沟到件，沟到件咁嘅啫。 所以我咪好渣咯。 我初时睇，我以为沟郭美美翻嚟，咁咪郭咩美啊？咁啊，即系即系大家会有一个默契，或者系知道成年人啦。我譬如我同大师都系一个成年人吓，咁做即系大家坐埋对住口做一个网台节目，大家各抒己见。我讲我嘅 point， 你讲你嘅 point， 我可以唔同意你，你可以唔同意我，其实冇问题。对于听众嚟讲，亦都系可以吸收到比较多啲嘅嘢，比较两面嘅嘢。如果成个节目就系要唱好嘅，咁唔系话唔得，但系你要话俾人听。我节目系唱好港股嘅吓，我节目系唱好 CY 嘅咁样，咁你大家心里有数咯。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听一啲嘅而家嘅财经节目嚟讲咧，其实系多元化好多。正如阿小米同阿白户咁讲，冇嘢个市冇嘢讲，讲马咯，马都唔唞紧鼠嘅，讲波咯，系嘛吓咁。那個彈性會比較大啲，咁啊嗰個可聽性咧係會比較高啲，咁但係當然而家個網台節目個收聽率，我相信亦都唔會話好高。呢、這個節目為例，即係34個人啫。係，我覺得某程度上就係因為即係市場係接受咗大眾傳媒嗰一套，我有一男一女，我有圖，嚇。總之我有個電視睇見呢啲咁嘅嘢咧，我覺得就係一個財經節目啦。你網上財經節目咧都係。狗吹嘅啫，都系哗众取宠，讲下粗口，讲下笑嘅啫，唔系坚嘅咁样，可能会有咁嘅错觉喺度咯。咁所以即系需唔需要即系下一节下一季我哋做呢、這个今日讲古仔，换咗阿迪走咧，换条女翻，阿牛你认为如何咧？系嘛？咁大家虽然睇唔到个样，都听到把声，都好似顺摊啲啊。或者阿迪你唔好搵我做，搵条女嚟做咯。 好，差唔多啦，一节， 下节继续。 你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哇！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着咗对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买咗篮球鞋未啊？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仲有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Red 嘅先会员独享9折优惠。